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浩浩汤汤。 歡迎大家翻嚟第二節嘅浩浩汤汤。啊 ，K C， 头先咧就讲得好开心啦，就即系翻香港嘅。即係前輩啊，老前輩咧，點樣即係做佢嘅即係建築設計啦？即係你講過好多都係外國嘅建築師啦嚇，喺啲大積樓嗰度為香港早期嘅即係嗰個年代嘅建築咧做咗好多功夫啦。咁其實嗰班職師早期嘅建築師咧，佢哋係咪喺香港 train 咧，定喺外國 train 咧？嗰陣時講翻轉頭嘅，絕大多數都喺外國。即係如果講翻國內中國嘅，可能就係去到二三十年代先至有呢個建築系出現。咁大多數都可能係好多喺外國翻嚟。然後再喺中國再建立翻佢大學入邊建立翻一個建築系。咁其中一個好出名嘅，好多人都知啊，梁思成 係 啦，佢林徽因、梁偉霞呢啲好出名。 梁思成大家就可能都聽過，咁佢就係梁啟超嘅公子啦。咁其實佢又冇乜嘢起過嘅，我諗。但係咧，中國共產黨個國徽咧就佢設計， 冇錯冇錯， 咁啊即係非常之出名嘅一個建築師。 佢就但係咧，佢就做好多歷史研究， 係 嗰陣時就叫做係一啲，即係佢係好系統地將中國建築歷史咧，系統化咗佢。簡單嚟講，咁佢係一個建築歷史學家 學者咯， 學者啦，係啦，咁對一個教育家可以講話係。咁所以講翻轉頭嗰陣時，大多數嘅建築師都係外國讀書嘅，咁。在哪裡讀呢？咁大多數都是美國、英國。好多我哋喺寫呢本書嗰時發現呢，就資料搜集過程之中呢，就發覺好多喺 UPenn 賓夕法尼亞州大學。有啲呢就喺 英國 AA 啦。 英國 AA 啦、有啲都係名校嚟嘅、全部都係名校。咁據我哋資料所得呢，全部都係好出色嘅學生。數獎嘅。Number one graduating class， 好多都係好叻。咁可想而知，當年咧係由國內去外國讀書呢班咧，係真係精英分子。 但係佢係其實係點樣，即係點樣啊？點樣講啊？ 點樣有機會去？ 有機會去到咧？ 呢個就好多啊！譬如有一部分咧，就其實據我哋所知咧，就可能喺國內咧已經讀過幾年大學噶啦。譬如喺上海都可能讀完聖莊。 聖莊咯。 聖莊啦。咁當時冇建築系啦，咁可能佢再想讀建築系。咁有一啲咧，就可能甚至乎我哋知道咧，可能甚至乎係庚子賠款，可能係供佢哋去外國讀書嘅。 晚清咯， 晚清嘅嗰陣時候，庚子賠款仍然喺度 run 緊噶嘛，啲錢係咁啊，有一啲啊，可能係屋企比較有錢啦嚇，咁啊，可能去到外國讀書。 其實講翻 IMP 啦，貝月明咪係。即係呢班人咯，不過佢就後期 後期 少少，佢都係屋企有錢喺上海就去咗外國讀書。 咁你知當年入大學已經唔係容易嘅事啦，一定係好叻啦。咁佢哋啲背景講開又講，佢哋好多唔都係廣東人嚟 嘅。哦，係啊，廣東人 好多廣東人。咁我哋聽翻嚟都話喺屋企，甚至乎一般咧 講廣東話。 只不過喺上海生活，喺上海做嘢，有啲甚至喺上海出世，但家庭背景廣東人。 點解會咁咧？ 點解我哋都唔係太清楚。係啊，咁所以佢哋點解選擇咗49年之後選擇咗嚟香港，都係有佢嘅原因。 即係呢一扎人都係同即係廣東省有淵源，然之後就啊要走啦， 要走啦，係啦，時代變遷， 49年到啦，咁就 嚟香港，當然有一啲去咗台灣啦，但係台灣嗰啲唔係好多嚇。咁所以講翻轉頭嗰陣時，香港戰前其實就應都可以講話係一啲外國嘅建築師主導。咁去到打仗嗰陣時，即係日本侵華，日本3008個月香港嘅時候咧，其實成個行業都係癱瘓嘅。嗱，據我哋資料所知，一部分咧就去咗澳門，有啲咧就俾人捉咗去集中營，喺赤柱喺深水埗嚇。咁有啲咧就即係翻國內， 都有國內嘅， 係翻翻國內咧。 建設祖國， 建設即係打仗嗰陣時就唔係喎。 打仗嗰陣時唔係。 打仗嗰陣時咧就都叫做係，即係服務政府。咁嗰陣時建築師就唔係做設計啦。譬如有一個陸謙壽咧，就去設計呢個防空洞。 口干。咁啊，其中一个有啲咧就去即系做一啲好啲民用嘅，即系将佢嘅学识咧就 apply 喺呢个战时嗰个建设上面吓，好多都好。 嗰个时候 就系嗰啲嘢起啦。咁所以佢哋唔多唔少咧，又同国民党政府啊，南京政府好有关系。有啲咧，佢哋甚至乎喺南京嗰阵时咧，已经系即系同南京政府起咗好多嗰阵时大量嘅国民政府年代嘅政府建築物，咁所以佢哋喺嗰陣時咧，甚至乎有一啲喺上海年代咧，嗰陣時大家記住啊，上海旺過香港好多，香港即係唔入，唔好講話唔入流，即係爭半步。 上海係東方巴黎嚟㗎嘛， 所以嗰陣時，所以佢哋呢個年代嘅建築師咧，嗰個訓練啊，那個實質上嘅訓練同埋 training 咧好足。你即係你諗下，哇，大佬！一流的外國學校畢業回到來不慌沒事做，因為你懂講英文懂講中文是不是又是專業， 是 所以在上海當年十里 最大最大城市 最大城市什麼都 能做，那他們應該都很好找的那時候是不是， 據我們所知是挺好找的，都是挺好找的，來到香港之後等一下再講一下就慘一點，因為要其實你諗下，即係嗰個經歷都好悲嘅，你咪你 係個經歷好慘嘅， 係咪？你嚟過香港之後，重新再起步過，基本上就係、雖然你即係你，其實我做我哋呢行，大家都知道咧。第一就係人物嘅關係， 人物 係啊，你冇咗呢啲關係，你咩都冇。所以你再嚟過香港嗰時，即係重新個事業再起步、所以呢，佢哋都係一個非常之有經歷嘅一代啊。 好嗱，咁我哋不如咧就開始第二節嘅喺呢本書第二節嘅一個章節啦。呢個章節咧，我覺得係即係好有意思嘅，因為咧阿 K.C. 佢哋好有心機啦，就將即係一個prominent 即係最代表性嘅建築師就為一個章節。咁呢位建築師係邊位啊？ 呢位咧就叫范文照， 范文照啊， 范文照嚇， 係咪 Robert Fan？ Robert Fan 冇錯 Robert Fan 咧，其實佢廣東人嚟喎，廣東人，咁佢就喺好早期啊去咗美國讀書，咁啊設計咗翻嚟三十幾歲咧，就翻去上海，頭先我哋咁講咧，設計咗一間叫上海音樂廳。 是 上海音樂廳啊，就是而家後面睇到呢一棟， 而家仲喺度， 仲喺度嘅。 呢 棟嘢咧，就 呢個好勁呢個。 曾經俾當年啲人就話係，哇，即係蘇伊士運河以東最勁嘅音樂廳。哇，咁你諗下，咁啊，以西 嘅好勁， 亞洲最勁嘅嚇，亞洲最勁嘅，基本上就係、咁就去。佢其實佢自己嘅背景係好有趣，佢係聖約翰大學畢業，呢個土木工程系。不過咧就至少對畫畫就好興趣，即係對藝術有畫畫。 即係先做工程師， 係學做工程 師，學做工程師之後先至過去美國 UPenn 嚇讀書，再讀一個建築。 問翻你題外話啦，當年係咪其實好有少少模糊嘅？你讀建築定讀工程呢樣嘢，出到嚟起樓與係畫做工程師？ 我諗而家今時今日啲人都好模糊， 係嘛？ 係啊！ 我聽好多以前嗰啲職師好多都係 engineer 嚟嘅， 係 啊！而家就我哋分得清楚啲啦，你讀 structure 或者你讀 archi 係嘛？即係你就分得好清楚。但係以前咧就係、喂，係啊，我讀公務啊，咁樣咁佢出嚟就畫即 個。我諗佢哋個年代，因為美國嗰個訓練都係比較正統，即係個分科，即係有工程、有結構工程，亦都有建築設計。 佢建築好唔同，佢話呢度係即係跟好傳統布沙。Concrete 嗰一棟即係好。即係學好多即 係 古典式咩黃金比例啊嗰一種嘅清法清出嚟， 係尤其是美國翻嚟添啦， 哦 係，即係東岸啊，即係 Watergroupers 啊嘅 Barhaus 佢哋。 個影響未去到， 佢仲係當時好興嗰種 布薩， 佢就布薩，係後期啲， 即係畫出嚟好靚嘅啲比例，好市正，好舒服嘅嗰一種。 簡單啲講，我哋都叫古代，即係古典啦， 古典式啦， 我哋而家都係。 同埋呢一個。移過喎，而家呢一張相係 移咗位㗎， 移咗位喎， 係啊， 當年係成座 平移。 咁犀利， 升高咗唔知几多尺，然之后褪咗60几米，因为佢要发展起条唔知高架，因为点样，然之后成座 咁啊好咯，搞过晒啲渠咯， 成座移咗， 平移，因为几坚，平移。 好，下一张。 呢個又係梵文照喺上海嗰陣時好好正嘅一棟建築，叫 Majestic Theatre， 叫美琪大，而家仍然喺度。 係啊， 咁又係做，因為佢做完呢個大劇院之後咧，就佢就你都好慘嘅建築師，以為你做呢樣嘢叻，你又不斷喺度做嗰樣嘢，咁啊做戲院啦，啊做好多又做呢啲，又做戲院啦，咁啊所以而家仍然喺度嘅，又亦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建築物啊。 好。跟住啦，呢座啦。 嗱，咁啊，后屘讲下呢范文照，咁佢就战时佢就喺上海，战时喺国内啦，唔知系咪喺上海啊？咁啊，战后其实佢咧，佢因为同香港有啲渊源，佢就三几年都喺香港咧，就专登注册咗做一个建筑师。 一路冇 practice， 一路冇 practice， 因为三八年咁样嘅。即系而家我哋喺个 list 入边咧，仍然揾到个名字出嚟嘅。咁啊有先见之明，但系冇嘢做啦。咁嚟到香港，但系战后咧就嚟到香港。咁战后嚟到香港，其实都系渺然一身，即系单拖落嚟。单拖落嚟。咁嚟到香港之后咧，咁你知当时嘅上海嘅一个叫上海派啦，海派啦吓。包括好多做廠啊，做呢、這個好多基本上做沙廠啊，做資源處理嗰啲人，咁佢當然佢都識得嗰陣時上海嗰啲生意，嗰啲人脈仲喺度，所以我頭先講 人脈 關係好緊要噶嘛，做我哋呢行，咁所以佢嚟到香港咧，佢初頭咧其實係做咗有啲廠嘅，有啲大廠，其中譬如。 王氏 係啦，咁啊，後屘咧，因為佢做呢、這個做劇院，做戲院做得叻， 知道佢識， 冇錯，俾人 label 咗，啊死啦！ 嚟到香港 都就做呢樣嘢啦， 咁啊戲院， 知亦都有啲咁有啲教堂仔啊，有啲其他嗰啲， 呢間係邊度？ 呢間係喺九龍城嘅 靈亮堂， 靈亮堂，佢同其實佢好多人喺崇基，喺中大崇基嘅，咁所以佢咧就成個崇基個校園都係佢有份設計，咁而家上面山上面有幾間嗰啲石屋仔宿舍， 近火車站嗰幾間， 係啦，其實都係佢設計嘅，成個崇基嗰個 campus planning 咧。其實佢做，咁所以佢除咗同呢啲商界有關係之外，佢同宗教界都好有關係嚇。 好， 下一張呢個又係范文照初期喺一個粉嶺軍營嘅一個小教堂。 呢啲都唔存在㗎，呢個同頭先個都 拆咗啦， 存在㗎。 嗱，呢啲就係我哋喺嗰本雜誌嗰度揾翻出嚟嗰啲相嚟，咁你大家睇到當年手畫。睇到啲風格，咁好靚。我哋法國嗰陣時話啲相全部都係手畫，有啲係直情係水彩。 其實係咪佢自己畫咧？ 唔知， 即係話係咪好似 嗱當年 Frank Lloyd Wright 嗰啲咧就自己畫， 係啦， 即係佢就有呢鋪人嘅， 會唔會即係因為好多譬如就算我哋而家做都唔會自己畫， 唔會自己畫啦，係啊，而家呢啲就唔知啦，但係可能都未必係自己畫嘅，真係要有啲可能真係啱手人都先自己畫啦，可能真係啊，下一張 好啊， 呢個係又係一個早期喺山頂嘅一間小別墅。咁都係拆咗啦，但係你睇到嗰陣時當年即係五六十年代嗰啲建築設計嘅風格簡單， 好簡單， 好簡單。點解簡單？簡單嚟講就係冇銀，冇銀， 冇錢， 有錢起別墅，你冇錢搞咁多嘢，其實未必係冇錢，即係當時嗰個經濟環境始終都係困難。你戰後啊嘛，戰後嗰個環境，你經濟環境嘅當然係困難啦。就算你係有錢佬都係啦，你都唔可以買到咁多好嘢啦，係咪先？咁所以你睇到嗰陣時都係簡簡單單嘅建築風格為主。 好，下一張啦。 嗱，呢個就正啦，呢個就范文照嘅其中一個喺香港代表作，叫豪華戲院。豪華戲院而家喺邊度？ 呢度咧知啦，呢個就喺銅鑼灣電車站嗰度，而家叫 Regal Hotel 嗰個位置嚇。我記得細個都成日經過呢度 我就喺嗰度睇唔少戲啊。咁啊，點解呢棟嘢就非常之有趣？我覺得就係第一佢咧。 叫 Mix Shoes。 嗯。 Mix Shoes。 喂，呢个咩年代呢？呢个去到咩年代先 至？我约略记得应该系。 应该去到七十年代。 未七十年。七十唔系拆咗。 七十年代拆咯。 早 个。七十年代拆。 七十年代尾。 七十年代尾。 七十年代 仲喺度。 系七十年代尾。 细个系去过。 去过。 即系六十年代嗰阵时候一定喺度啦。 系啊。 嗰阵时啲人鍾意睇戏㗎，唯一娱乐。 咁个戏院其实唔知你哋有冇印象，我就好有印象，因为我初中年代嗰个睇过戏。 嗯。 最有印象呢就系有条弧形嘅雲石嘅樓梯。 哦，呢、這個真係唔記得。 成條雲石。 雲石嘅樓梯。哇，好勁！嗰陣時啲戲院，即係你知道嗰個年代，即係預片年代啊，嗰陣時睇戲其實 即係你講緊啲級都係雲石。 係啊，係啊，係啊。咁預片年代梗係個個睇戲大件事嚟嘅，即係嗰陣時啲戲院係隆重。 著靚衫去睇戲。 即係嗰陣時係隆重啊！咁所以個空間上咧都要做到有、 這個、 有氣派啊！ 嗱，呢度講 呢個戲院嗱，嗰陣時 呢個係切面圖 嚇。嗰陣時如果大家唔知道嘅，嗰陣時有叫超等啦，有叫特等啦， 前座 啦，後座啦，我都記得前座後座，前座可能係2蚊，後座可能係4蚊，咁啊超等特等你可能係唔記得咗幾多啦。 哇，佢超等嘅部分都好大下喎。 係啊嚇，佢只不過，但係個戲院只不過係成棟嘢嘅一部分。 一部分 嘅佢後面咧，仲有一啲公寓。 嗯， 嗰個公寓就其實係有啲而家我哋叫劏房，嗰陣時亦都有劏房，即係細單位。 嗯， 或者有一啲叫一廳三房。咁啊，下面嗰兩層咧就係有 商業嘅， 商業嘅 即係應該係好早期屬於 mix use 嘅。 冇錯 ，mix use 嘅。嘅建築物嚟，咁而家睇翻落去咧，你睇翻，可唔可以去翻前邊嗰張相啊？你睇翻落去咧，就其實都幾現代風格，係咪啊？呢啲線條啊，呢個幾個盒咁樣砌埋一齊啊，好簡潔嘅風格。咁啊， 我又冇乜印象，其實外牆係咩嚟嘅咧？其實 外牆我都記得係，其實我有張color picture， 但系冇布攞嚟，但系外墙系一个纸皮石嚟嘅，我记得系 纸皮石嚟嘅。 嗱，讲到呢度啦，我谂要停一停啦，咁啊就我哋下一节翻嚟再继续。 好。